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老山羊还是那副臭脾气啊！ 突然出现的声音吓了唐三一跳，他目光凝聚，身体飞速后退，挡在自己寝室门前。寝室内，小五正在睡觉，想到对方竟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摸到这里，不禁寒毛乍起，背心处冷汗淋漓。 是我， 舅爷爷，您这要吓死人的。我说谁这么大本事呢？我虽然没有刻意催动，但精神力也能探查到方圆百米范围内，能不惊动我潜进来的恐怕也只有您了。 不要过于相信精神力，任何形式的侦查都有盲点，精神力也不例外。当我的速度到达一定程度，再通过一定的技巧，你只要不是全神贯注就很难发现。 魂师当中恐怕也没有人能够和您比拼速度了。您刚才的话是什么意思？杨长老他 破之一族原本就是杨无敌、杨无双两兄弟主持的，年少的时候他们相依为命，杨无双当年被抓还是因为保护杨无敌，兄弟二人感情极好。宗主，如果将来我们真的对上杨无双，能否看在我的面子上饶他一命？我来找你其实不是为了老山羊的事，而是为了沉香。今天他对你乱说话了吧？ 也不算乱说话，只是我不明白胖子是哪里打动了您啊，让您肯将自己的心肝宝贝嫁给他，还是您只是和他开个玩笑？ 哎，我怎么会拿这种事开玩笑呢？我是认真的，并不是因为你和他的关系，而是为了我们明之一族。我只对马红俊提了一个条件，将来他如果和沉香有了孩子，必须要让其中一个继承了他凤凰武魂的男孩来接替明之一族族长的位置。他跟沉香姓白。 原来如此，我这位舅公可以说得上是老谋深算了。胖子的外形虽然差了点，配不上沉香，但他可是超级武魂凤凰的拥有者，从品质上来说，凤凰和六翼天使的差距也只是毫厘之差。更何况凤凰乃是百鸟之王，敏之一族的尖尾羽燕武魂虽然速度绝佳，但整体实力与凤凰相比还是差得太远了。舅公是要通过胖子来改善敏之一族的武魂传承啊。 难怪白鹤愿意牺牲白沉香的幸福，况且是否幸福还是个未知数，有唐三在还怕马红俊会对白沉香不好吗？白鹤明显是深思熟虑之后才做出这个决定的，人都有私心，在这方面唐三也不好多说什么。 原来是这样，只要胖子自己同意我没意见，不过我想您也希望沉香能够得到幸福吧。这次我们外出历练，除了胖子以外都是成双成对的，就带着沉香一起去吧，也好让他们有个机会相互了解，培养感情。胖子一定会好好保护他的，您看如何？ 哦，我最担心的就是沉香这孩子接受不了，他从小被我宠坏了，不过在武魂修炼的天赋上他却是相当好的。 那就这么定了。 带白沉香一同参与这次历练是唐三对马红俊的承诺，感情是需要时间来培养的，至于他们能否真正产生感情，那就要看马红俊自己的本事了。白沉香在攻防两方面虽然不强，但速度奇快，绝对是一名合格的侦察魂师，凭借着速度一般情况下自保也足够了。三天后，唐三处理好全部宗门事务，带着小五和神将楼高一起离开了天斗城。在前往海神岛之前，他必须要先回昊天宗一趟。 整座教皇殿议事大厅内仿佛凝结上了一层寒霜。大厅内只有三个人，端坐在主位的教皇比比东，站在他身后噤若寒蝉的武魂殿圣女胡列娜，以及那一头金发换回女装英姿飒爽的千仞雪。千仞雪就站在比比东对面十米外。议事厅内的死寂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比比东凌厉的目光始终凝聚在千仞雪脸上，千仞雪却分毫不让地瞪着他。两人谁都不开口，但那压抑的气氛却令比比东身后的胡列娜无法呼吸。 列娜，你先出去。 比比东挥了挥手，眼中阴晴不定。胡列娜暗暗松了口气，恭敬地应了一声，快步离开了议事大厅。直到走出大厅之后，他才发现自己的衣服都已经被汗水给浸透了。他跟着比比东已经很多年了，却从未见过谁在比比东面前敢用这样的眼神与他对视。 那个女人究竟是谁？看上去比我大不了多少，可为什么她身上的气势那么强大？那并不是源自于武魂的气势压力，而是一种自内心的强势和威严。 胡列娜出去了，武魂殿议事大厅内就剩下比比东和千仞雪两个人。比比东缓缓站起身，他的身材与面前的千仞雪相差不多，一步步朝着千仞雪走去。千仞雪并没有因为比比东的气势而退缩，一脸的淡然，目光甚至更胜比比东。一道极为复杂的光芒从比比东的眼底闪过，突然间他全部的气势在这一刻仿佛全都消失了似的。 失败了就失败了，一切还可以从头再来，大事上我们还处于绝对的优势。哼，我并不是输给了唐三，而是输给了你。如果不是你操之过急，我又怎会冒险提前发动？姐姐， 姐姐，好，你记住了，以后都要这样称呼我。 哼，不，我还是叫你教皇大人吧。在这个世界上，我只有一个亲人，那就是爷爷。除了爷爷以外，任何沾亲带故的称呼以后都不会出现在我的口中。你不是说过吗？我来到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个错误。他已经死了，你也得到了你想要的。不过你要记住，你是你，我是我。以后我们各自为政，你管你的武魂殿，我管我的长老殿和斗罗殿。从现在开始，长老殿的所有长老你都无权调配。 你说什么？ 比比东的目光重新变得凌厉起来，强大的气息顿时凝聚成一股实体压力，逼迫的千仞雪接连后退数步才稳定住身体。在比比东的强大气势压迫下，一缕血丝从他嘴角处流淌而出，他脸上依旧挂着冷笑。看到千仞雪嘴角处流淌出的血丝，比比东愣了一下，身上凌厉的气势顿了顿，缓缓收敛了。 你出去吧，如果你爷爷也同意你的说法，我没意见。 这一刻比比东仿佛苍老了十岁，要知道他虽然实际年龄比千仞雪要大上20岁，可表面看去却相差不多。千仞雪冷冷地扫了比比东一眼，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议事大厅的门碰撞出一声轰响，仿佛将他们隔绝在了两个世界。比比东仿佛瞬间失去了所有力气，跌坐在椅子上，泪水不受控制地顺着面庞流淌下。长老殿，这是教皇殿内最大的一座建筑，也代表着整个武魂殿最强大的力量所在。高高的圆顶建筑，一进门就是宽阔的厅堂，挑高的穹顶足有近30米高，周围分3层，每一层都有10个房间。 除了极其特殊的情况之外，能够入住这里的首要条件就是魂力90级以上，拥有封号斗罗以上的实力。这里才是武魂殿真正的最高权力所在，哪怕是教皇也要受其制约。居住在这里的长老们如果联合在一起，足以在一天之内毁灭一座城市。此时长老殿内静悄悄的，连一名侍候的仆人都没有。当千仞雪走进那巨大的厅堂时，身上的毛孔骤然收缩了一下。就在这座厅堂的最内侧，一座以纯金打造、高达十米的巨大六翼天使雕像前，静静地站着一个人，正背对着大门的方向，抬头望着那纯金的雕塑。从背影看，那是一个男人，身材较高，但却并不健壮，一身朴素的灰色长袍，黑色长发披散在脑后，梳理得十分整齐。站在那里给人一种十分奇异的感觉，仿佛那个人就是那座六翼天使雕像，两者之间无分彼此。似乎周围那些巨大的窗户射入厅堂的阳光都聚集在他一个人身上，尽管他的衣着是那样朴素，可是他只是站在那里就让人想要顶礼膜拜。 爷爷！ 就站在入门处，千仞雪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原本冰冷的面庞上再也坚持不住那份倔强，泪水顺着面颊缓缓流淌而出。黑衣人转过身，先前那种特殊的气息荡然无存，看上去他只有三四十岁的样子，相貌很英俊，脸上带着一丝淡淡的微笑，那种平静恬淡的气息让人感觉十分舒服。最奇异的是，哪怕是封号斗罗也肯定无法从他身上感受到一丝魂力的波动。灰衣人轻轻跨出一步，下一刻就已经来到了千仞雪面前。他的动作并不快，当他来到千仞雪面前时，千仞雪就已经投入他的怀抱之中放声大哭。 你去见过他了？ 灰衣人轻轻地摸索着千仞雪那一头金发，千仞雪默默地点了点头。 其实他心里也很痛苦，毕竟当初错的并不是他，他对你的感情并不是像你想象的那样。 爷爷，难道您也不帮我了吗？ 唉，是不能帮，虽然他激进了一些，但却并没有做错。他毕竟是武魂殿的教皇，更何况在武魂殿中他的影响力已经超过了我。 什么？这不可能。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